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零下一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天气温为入冬以来新低，明天气温开始回升，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一期明年建成开放，教育部发布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20年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风力已经减弱，市气象台今天13点解除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发布，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零下7.5摄氏度，为今年入冬以来新低。今天全天预计最高气温零下一摄氏度左右，下半年来最高气温首次跌破冰点。好在明天开始气温再次开始回升，而且晴朗依旧，只是中午前后还有五六级的阵风，但是24号又会有新一波的冷空气来袭，最高气温将跌到零摄氏度。朝阳区商务局、CBD 管委会、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等机构昨天在2020年朝阳区两会上公布了一系列将在未来推进的项目和措施，这些举措将助力两区建设，为辖区内百姓和企业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北京市两区建设启动以来，朝阳区已共计落地了137个重点产业项目，形成了10项改革创新案例。截止到今年10月，全区新设企业超过4.6万户，居全市首位。具有代表性的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在此期间注册企业同比增长近3倍。服务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渊明表示，金展服务区下一步将打造新型样态的国际化商圈， 依托于我们的3号线、12号线、24线的联通，形成我们的这个预办登机底化的模式。未来呢，将在这里实现我们免税消费、预办登机、办公场景、文化娱乐、购物、住宿一体化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模式。 随着两区建设工作的推进，朝阳区在招商引资和服务国际人才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持续进行环境优化，提升区域综合承载能力。朝阳区商务局自贸区建设科科长盛季告诉记者，朝阳区在国际医疗、国际教育和金融政策方面都有相关项目在推进中。 我们启动了24万平米的具有数字化、现代化的这种北京嘉惠医院的建设，在和睦家还有五洲妇儿等国际医院，已经和40余家的国际商业保险实现了实时的结算，这样为国际人才在我区的就医提供了一些很丰富的方式和便利性。在国际教育方面呢，我们也是新设立了11所具有外事窗口的这个学校。金融方面主要是落地了一些自贸区内的首创那种银行还有保险的机构。 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主承载区的过程中，朝阳区鼓励室内免税店、跨境电商、网购保税等业态的发展，持续提升核心购物商圈的品质。宜迪港2期土方工程作业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郎园中央站台2期也将于年底前封顶，同步开展招商活动。朝阳区商务局4级调研员王炳慧告诉记者， 从事了商圈的这个数量和这个商圈的活跃度啊，在全市呢也居于首位，在首店旗舰店的数量上也居于全市的首位。今年前3季度，咱们朝阳区啊引进的这个首店达到了364家，占到了全市的52%以上。 昌平区明年将建成开放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1期，基于白福泉历史文化遗产，串联长流汇泽、龙泉粟裕等景观节点，与滨河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形成山水相应的空间布局，打造白福翁山河文化景观带。同时，昌平区将保护好现有野生鹭鸟栖息地，提升九龙池水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近日，家住东城区立波营胡同的居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胡同南侧，胡同北侧是华人一品大厦，大厦一层有邮政快递、每日优先等商户，商户经常在后门装卸货物，运货的车辆占据了本就狭窄的胡同道路，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由于商户后门离居民的窗户很近，每天运卸货物吵闹的声音更是给这里居住的居民带来不小的困扰。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运清你好。 主持人你好。 居民具体反映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好的，主持人， 荔波营胡同的居民反映的情况就是，他们是住在这个胡同的南侧，那胡同的这个北侧是华人一品大厦，这个大厦一层呢是有像邮政快递、每日优先这类的商户，这些商户因为经常是在靠着胡同的后门装卸货物，因为本身这个胡同不宽，只有4米左右，那这个车辆非常多的时候呢，就会占据这个胡同比较狭窄的道路，给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这个胡同呢是有给这个居民划了停车的区域，但是由于这些送货的这个车辆乱停乱放，导致居民自家的车经常都停不进来，而且停进来的车还容易被刮花，再加上装卸货物送货的这个噪音也是让居民不堪其扰。那居民也表示，这些底商前门就是停车场，本身是有较大的空间可以让他们装卸货物，没有必要非在后门去装卸，影响大家的生活，这就是居民反映的情况。主持人， 那么相关单位怎么回应的呢？ 好，主持人，首先居民也表示，其实他们平时也有很多次去找这个占道的这个底商去沟通，也去找过物业、居委会、街道都反映过问题，但是一直都是无济于事。因为有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说大厦和居民所属的这个胡同是分属于两个街道。那我也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居民所住的这个荔波营胡同是属于景山街道，那发生占道行为这个底商所处的华人一品大厦，他们是属于交道口街道。我首先联系了这个管理底商的这个大厦物业方，物业方是表示他们是只管屋里的，屋外的就是让联系街道。那我就先联系了大厦所处的交道口街道，他们的说法是，因为这个货物是堆放在了荔波营胡同，那执法就应该是按照事情发生地来算，产生占道行为是在荔波营胡同，就应该由景山街道去解决问题。我就又联系了景山街道，景山街道这边是表示，他们为这个事儿呢也是跑过很多次，也吹过哨，还建立过围挡，但是就都是好几天，过了几天可能又开始占道了。他们认为违规的底商是在交道口街道，那交道口街道就应该去制定一个相关规定去管理好，不要让他们侵犯到景山街道辖区内居民的利益。那这两个街道是如何会去制定一个长效管理机制，彻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好的，感谢云清的报道，谢谢，再见。 主持人再见。 教育部今天发布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20年度。报告指出，疫情期间，全国本科高校共有108万名教师，开出110万门、1719万门次课程。在线学习大学生人数总计35亿人次，全国高校在线课程开出率达到 91%。 报告显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深化，推动学科专业深度交叉融合，高校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学习体验满意度和用人单位对本科毕业生的满意度整体比较高。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一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高兴邀请